靠近过你的凛冽，也最懂你的密切，像甜蜜的续写，又想起了风起时的永夜，用一颗寂寞的眼，洞悉了太多变迁，一些笨拙的谎，怎么你却总是学会不了？不安的双子，勇敢了几次？是谁找回你孤独的方式？麻烦你用力去吻碎这相反故事，用灿烂心事，用涣散心事，爱痛而奢侈，又怎么可知？难怪你总爱抽离出几个影子。 区间，从不用时间来判断，你总感叹时光易逝，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。 热血青年，在青春里，我们好听，而且好看。全屏可视化系统，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。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，FM 98.2，青春就是。 I got something to tell ya. Last night I saw your girlfriend. Yes, hey, she's so lovely, but I saw her cheat on you with your friend. Oh, I know I care too much about you. 但我管不住我的心 And I know she's just a bitch about you. 不管谁说都听不进，让自己不相信你迷了情，还是害怕被伤了心。他说的你都信，到底是什么病？那短信难道不是证明？你笨得现在才亲眼目睹，但是你难过得六神无主。Baby， 你现在就应该问我，愿不愿意和你一起生活 ？Go tell the bitch I'm your next girl， 她比你可爱，她比你完美。Go tell the bitch I'm your next girl， 她比你动人，他痛的分寸。I know 我什么都会。Oh, I know 我什么都对。

场遗憾，看爱在萌芽，时间催促我们长大，为理想加快步伐。你在老店旁的树下，最后偷偷吻了我脸颊。冷了，那地方有点变化，偶尔我不小心还会经过。 98.2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，年轻的声音。

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总是想再见你，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，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，守护我的回忆。